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65集，萧继彤说他们会去联系傅文生，让他过来一趟。唐默和傅文铎走到一间没有人的厂房里，两人从口袋里掏出小小的鸡窝，对视一眼。唐默开始查看道具效果。 道具，我的鸡窝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精良，等级3级，攻击力5，功能空间储存器，可以存放3件没有生命的物品。限制，不可存放道具。备注，春天我在鸡窝里种下一颗鸡蛋，秋天就可以收获一群鸡蛋啦。 看到鸡窝道具的功能时，唐默呼吸一紧，但很快当他看到不可以存放道具后，他的心情平静下来。他抬头看向傅文铎，唐默早就发现对方的鸡窝比自己好像要厚一点。唐默问道，什么功能？两人是队友，自然会共享获得的道具信息。傅文铎说，存放4个没有生命的物品，道具除外。他也发现每个人的鸡窝并不相同。你呢？唐默点点头，果然是这样，我的只能存放3个物品。在超市的时候，我看到萧继彤的鸡窝比我要小一点，你的鸡窝比我大，能存放4个东西，我小一点就只能存放3个。萧继彤和宁宁他们的鸡窝更小，存放的东西也可能更少。我们的道具效果是一样的，但是道具等级却截然不同，有高有低，所以存放东西的数量也不同。傅文铎站在墙边，他低头看着唐默，不可以存放道具，这个鸡窝的作用就大打折扣。不过它的备注有点意思。听到这句话，唐默仔细看了看鸡窝道具的备注。春天我在鸡窝里种下一颗鸡蛋，秋天就可以收获一群鸡蛋。唐默将这句话在嘴里念了2遍，忽然他抬起头看向傅文铎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惊讶道，你是说放在这个鸡窝里的东西可以复制性变多？傅文铎嘴角勾起，他的功能里并没有备注这个，但黑塔道具的备注一般有2种，第一种是纯粹的调侃，毫无用处，比如我们之前从铁鞋匠那里得到的神奇的靴子，它的备注就没有一点意义。而第二种道具的备注反而在暗示一些东西，打个比方，火鸡蛋的备注。唐默眉头蹙起，我不知道那颗火鸡蛋的备注。这件事傅文铎早就知道，他和唐默刚认识的时候，唐默不断地试探他，想要从他的口中榨出默默的使用方法。傅文铎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，将信息瞒得死死的。要不是使用火鸡蛋必须2个人同时操作，傅文铎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和唐默再联系，更不会把火鸡蛋的用处告诉他。傅文铎打算把默默的备注说出来，但是他才刚刚开口说出作为新时代5个字时，声音就戛然而止。唐默正等着听傅文铎继续说，对方突然停下来。唐默茫然地看着傅文铎，怎么了？傅文铎愣住。 道具，默默，备注，作为新时代的华夏人，默默是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？ 默默是什么？傅文铎在军队里待了近10年，并没有与外界脱轨，居然还真知道这个答案。他本来想说，火鸡蛋的备注给予了他们暗示，这颗火鸡蛋不只有一个主人，它像聊天软件默默一样，需要2个人主动同时打开存档功能才能正确操作。但这话到了嘴边，居然有点说不出口。他们心里该有什么逼数？傅文铎的表情一时间变得非常精彩。 唐默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总觉得有哪里怪怪的，难得有这么无奈的时候。傅少校淡定地说，默默的备注再告诉我，这颗火鸡蛋不只有一个主人，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神奇的道具，才没往这个方向去思考。但他的备注是有意义的，甚至可以说对使用火鸡蛋起了决定性作用。唐默看了傅文铎一眼，没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下去。既然道具的备注可能也是对道具功能的一种阐述，唐默说，那我们就把东西放进去，看能不能复制出新的物品。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，比如可以存放很多子弹，也可以存放一些不好拿走又比较重要的东西。四个月前，唐默在市北中学曾经碰到过一个拥有无限子弹异能的偷渡客。其实他的子弹并不是真正无限，而是数量非常多。那个偷渡客被小胖子赵子昂杀死了，唐默没能得到他的异能。使用 checkmate 异能会消耗唐默的生命，他一次性并不会使用很多子弹，但傅文铎可以用这个道具来存放子弹。除此以外，唐默还想到，这个鸡窝能放多大的东西？两人齐齐低头，看向掌心这个巴掌大小的迷你小鸡窝。事不宜迟，唐默走到厂房深处，找到一张废弃的破桌子，他一只手握着桌角，将这张桌子举了起来，然后轻轻地放在鸡窝上。下一秒，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，等唐默和傅文铎再睁眼，破桌子已经不见了。这个鸡窝存放的东西居然是不看东西的大小，真的能存放大型物体。傅文铎微微颔首，他还没开口，目光忽然顿住，直直地盯着唐默掌心里的鸡窝。唐默顺着他的目光看下去，接着只见在小小的鸡窝里忽然出现了一颗指甲盖大小的小白蛋。一颗孤零零的白蛋躺在小小的鸡窝里，白色的蛋壳上浮现出一些线条纹路。唐默仔细一看，这纹路慢慢变深，最后变成一张小桌子图案。唐默万万没想到，有鸡窝就真的有鸡蛋。他不敢确定这个鸡蛋是什么，是桌子还是真鸡蛋。他看向傅文铎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唐默将鸡窝慢慢倒扣下来，想要看看这颗鸡蛋会不会落到地上，落在地上后会变成什么样。然而鸡蛋并没有掉落。唐默惊讶地将鸡窝放正，他伸出手试着用力，想要将鸡蛋从鸡窝里拿出来。他的手刚放进去，就像正常拿鸡蛋一样，非常轻松地把这颗小小的鸡蛋取了出来。鸡蛋放射出刺眼的白光，唐默将鸡蛋放在地上，不过一会儿，鸡蛋又变成了桌子。唐默思索道，物品存放进鸡窝里会变成鸡蛋，不受重力影响，不用手去接触它就不会动，类似于被固定在鸡窝里，拿出来后它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。傅文铎淡定地说，你再把桌子放进去，我来拿试试。唐默点点头。傅文铎用三根手指捏住鸡蛋，他使力想要将这颗鸡蛋拿出来，尝试了五秒钟后，他收回手，看向唐默，我拿不出这颗鸡蛋，你来试试我的。傅文铎将一把椅子存放进了自己的鸡窝里，唐默伸手去拿，却也无法拿出来。两人又试验了其他各种拿鸡蛋的方式，最后得出结论，只有道具的拥有者可以将物品从鸡窝里拿出来，拿出来的方式仅限于用手去拿，存放物品的大小不受限制，冷热温度也会自动保存。在厂房里研究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上，唐默和傅文铎神色淡定地走出工厂，找到肖继彤。肖继彤看到他们微微一笑，鸡窝好用吗？唐默淡淡地说，挺好用的，你呢？肖继彤笑道，不错，是个很实用的道具。双方都没有把自己研究鸡窝的成果说出来。唐默来这里见肖继彤是为了找傅文生。昨天晚上他们离开的时候，肖继彤说他已经派人去和南京组的人联系，看看傅文生现在在哪儿，让他尽快过来一趟。本来唐默想说自己和傅文铎过去就好，没必要让傅文生过来。肖继彤笑道， 他来了正好可以把我们这次通关大火机副本的酬劳送过来。 原来是想压榨童工，唐默没再阻拦。 按照时间推算，那个小朋友应该已经过来了，你们再等等，估计一个小时内他就会到。 唐默轻轻点头，他倒是没所谓。他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发现唐默在看自己，傅文铎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神色轻松地望向他，勾唇笑了笑。 怎么了？ 啊？没什么。 怎么感觉你这个哥哥还不如他上心？ 唐默将自己奇怪的想法甩到脑后。肖继彤很快就和宁宁离开工厂，去忙另外一个普通副本。攻略组里只剩下小乔和那个年轻的女孩小薇。小乔中文不是很流利，她坐在一旁玩道具，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道具不断摆弄。小薇怯怯地看了一眼唐默和傅文铎，最后视线停在傅文铎的身上。傅文铎看向她，小薇立刻道： 我没看你，我去整理报告，我去整理报告。 小乔高声说： 老师，来帮我看一看这个道具嘛。 小薇赶忙跑了过去。强大的实力和两次首位通关黑塔的成就，让普通玩家对傅文铎的态度分化成了两种。第一种是看到他就牙痒痒，比如小乔在得知傅文铎是谁后，郁闷地瞪了他好几眼。最后回忆起傅文铎升割大火机翅膀的英勇表现，小朋友缩缩脑袋，决定当个鹌鹑。还有就是小薇这种，实力相差过大，不敢接触。唐默和傅文铎在工厂里等了一个小时，一道脚步声出现在门口。唐默好奇地看过去，傅文铎倒是很平静，没有任何激动。这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当那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时，傅文铎眉头一蹙。唐默惊讶地问道：傅文生呢？进来的是一个高壮的大汉，他是肖继彤安排去报信的人。南京组离这里有点距离，攻略组要和南京组联系，需要有一些信差。这个大汉就是南京组的成员。他说： 我去晚了，小生早上已经进副本了。哎，你们就是肖队说的要找小生的人，你们是谁啊？ 我是他哥哥。 大汉惊讶道： 小生还有哥哥？ 他笑了起来。 你该不会是傅文铎吧？啊！ 小乔和小薇齐齐一惊，傅文铎面不改色： 我叫傅文仙。 我就开个玩笑，咱们南京组的人经常拿这个逗小生，他的反应可好玩了。既然肖队都没怀疑你，那你们肯定不是坏人，是小生的亲人。 他把唐默也当成傅文生的亲人。唐默想了想没反驳，这种事情没必要解释，越解释越麻烦。 大汉说：小生可能要几天才回来，你们要不去南京组等等他，他出副本后肯定先回基地。 肖继彤和宁宁都不在攻略组的基地，小乔才九岁，小薇看到傅文铎就瑟瑟发抖。唐默想了想，同意了大汉的建议，他们在攻略组没必要再待下去，可以去南京组等傅文生。而且唐默也想看看能够武力压制全南京的玩家，让南京变成一个温室摇篮的预备役到底有多强大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